锵锵三人行，这个节目据说是这个过年后才播啊。嗯，咱们现在就假装过年了嘛。 假装过年了。 哦，新年好啊！ 假装过年了。 新年好，新年好， 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 新年好。 这个冯唐老师，这个年过的三十怎么过的呀？ 三十啊， 别 吃了饺子，见了爸妈，放了鞭炮，看了花。 门道呢？ 一样，都一样。 是吗？ 对， 年年都一样， 年年都这样吧，反正 哎。这过年你有什么可聊的？ 过年啊，对我来说哈，在过去的20年，在我出生的前20年，基本每年过年能有新衣服穿。嗯，之后这20年，就是也就是说最靠近这20年，对我来说基本都是读书和写作，特别惨。哎，特别惨，特别悲惨，我基本就没怎么仔细。 咱们俩好多地方很相像，你知道吗？就是虽然我还比你大几岁啊，就是我们小时候春节留在我记忆中的，你知道那是一种布，就是蓝色的， 对， 蓝的就在那个灯光下呀，蓝的都发绿，你知道吗？就是大年三十晚上，我们兄弟几个放完了鞭炮就睡觉，每年都一样，醒来枕头旁边妈妈就把那个做一套，一年就做这一套新衣服啊，其实就是类似有点像那个 中山装， 那算中山装吗？就是蓝衣蓝裤子。那种布叫迪卡呀，还是叫什么？我不知道，就是那个蓝 卡基布， 蓝的泛蓝的一种布，留在我童年过年的印象就是，哎呀，喜欢那个感觉，穿上新衣服里边还套着棉裤， 还有点硬， 还有点硬，这跟香港人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小时候过年都在台湾嘛。 他是台湾长大。 台湾那时候水深火热，没这样的新衣服嘛。 怎么可能啊？ 因为我们天天新衣服嘛， 天天有。 对。 但我那时候过年。印象最深就放炮，因为现在香港比较惨，冯唐知道，在香港是不让放炮，法律规定。那我小时候就放各种各样的炮，然后我记得我家后面啊是台湾的宪兵学校，就宪兵，台湾的宪兵就都在那个学校出来的，是个军校。然后我们小孩呢放炮呢，有一种炮我不知道北京叫什么，我们叫冲天炮，就是一点就像火箭一样射出去的， 一响两响 啊，一响两响， 一响还是两 响？一 响。你叫钻天猴， 钻天猴，我们那个河北那边叫起货， 起货， 我都不是，我至今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二货就崩就起来了，起来的东西，能起来的东西。 然后呢，我们呢就找一堆那个，然后就对准那个宪兵学校发射，然后呢总有人出来骂，然后我们觉得那个厉害，攻打这个宪兵了。 哎呦， 哎，台湾是怎么，台北是怎么骂街的？ 骂街啊？ 不是，他出来骂嘛，就是比如说北京话我知道怎么骂。 哦，那也其实翻译出来意思是一样。那宪兵出来就搜寻一回，那宪兵也会骂嘛，宪兵说我你啊鸡巴中沙小什么的， 对， 都那样。 哎，这个咱们一样，我们小时候也是开过战，就把那个起货啊，就是那个东西架在砖头上， 对人家楼， 对 人 家楼，对人 家 家嘛，对吧？ 噌就打过去。哎， 过年不都这都 我们有 都是干这样的？ 北京是闪光雷，一般九响啊，什么16响。 闪光雷是什么？ 闪光雷呢是这么长的一个东西，然后点完了之后呢，就你拿手拿着，然后那个噗出去一个，光一响，然后有一个闪光，然后但是它是连发的，它是连发的，所以说那个威力比较大，就不是一响的。 哎，你说前几年我们这个就还是我们公司一个领导，就要不说你说该信不该信，他们有人说就说，比如说有人算你有血光之灾，甚至有人说呀，要是年三十过去，你这身上还没碰坏什么的哈，甚至有的人迷信到抽管血，这就算血光了吗？血光，他就是给人算，就说今年有血光之灾，但是什么都没事儿都没有，就是大年三十晚上快到0点出去放。他们放那个巨大的那种炮啊， 对， 那一群人在那放那个炮啊，点着了之后突然倒了， 就找他 了，所有人看得清清楚楚，他撒腿就跑，那个炮就追着他呀。然后你知道神到什么程度啊？他过完年上班就在这儿贴这个大哥，他跑啊，他跑，你看他回头看了一眼，你看跑，你说能这么神？就说人就没逃过这个血光之灾，就是大年三十。 但你说到在北京放，我想起来，我因为我后来有几年在河北过年，因为 我们老家 外公回河北乡下里头过年，我那时候印象最深是什么？那时候是90年代头，很多地方政府还在呼吁不要形成炮市。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讲法？我当时还不知道什么叫炮市，后来我发现原来农村地区很流行，过年的时候 啊 卖炮的人， 买卖 对 花炮 会串成一个市场。 就一摊摊都是卖炮的。 嗯， 然后呢，这个叫炮市。为什么叫不要形成炮市呢？我亲眼见证过一回，他那个还特逗，我觉得就村子里头不是很多大坑嘛。 嗯， 那大坑冬天了，水都干了嘛。他卖炮的人还都跑到那个坑里头。 嗯， 二三十来档。 嗯， 卖炮的。 嗯， 聚在一个大坑。 嗯， 结果就一个小孩一下玩放炮炸了。 嗯。 一摊摊接着炸过来， 嗯， 但是那是个大坑呐、啊， 是， 你往上跑不好跑啊， 嗯， 就很多人就这么炸伤， 嗯，是， 还真有这样的事儿，我觉得这怎么卖炮会变成这样子？ 因为河，比如说像湖南啊， 嗯、 有浏阳河是不是？ 嗯、 那个一直做鞭炮，好像是隔三差五就会出事儿。所以风险还是 很 高、 嗯， 很 高啊， 很高， 风险很高、 嗯。你说这个就是你这些年过年啊， 嗯、 我就是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家老碰见一些事儿， 嗯， 有时候你就放炮啊，你这就是我每年我们兄弟三个， 嗯， 过去是特别美好的回忆， 嗯、 每年过年你看他三个兄弟就放炮， 嗯， 看但是你看从我们家你就看出一年年这个变化， 嗯， 现在每年呢我还是买了一大箱啊，就一车我就运回去， 嗯， 可是呢。开始呢， 就 是 你心里的坏事多，就是想挡的事儿多。 对对对对。然后呢，我记得开始是我爸爸妈妈就下来看我们兄弟三个放炮。 是。 再过两年呢， 他们不下来了。 我妈妈不下来， 嗯， 然后我爸爸下来了，然后呢，再过两年呢，我爸爸也不下来了， 嗯， 到现在呢。我哥哥我弟弟都不下来了， 就你一个人带着一车炮回去， 不是他们的孩子 嗯 也不放炮了 啊，对， 我让给你们放炮、嗯、孩子不放炮， 看手机 啊、看手机啊什么的，就是就慢慢不行了， 我这小孩现在不玩放炮， 就是啊，就是我的侄子们、 嗯、 他们对放炮没兴趣， 嗯，过年还看手机 啊，是啊， 我觉得中国人看手机看的一个程度真的让我挺惊讶，就是我前阵子出国旅行嘛，那么有一段时间是跟一群中国的团客一起嘛， 嗯、 就旅行团，我们一帮，其实大家都很好，谈得很开心、 嗯。 但有一个行为是我一直都，我能够后来能理解，但是我做不到，是怎么回事？ 嗯、 就是大家到一个饭馆，旅行团 先拿出手机。 他还不止这样，你说到了国外、到了国外呢，那么一桌一桌大家坐好了，桌上总得放张卡。 对， 就写了这个餐厅的 WiFi 密码是什么， 对， 那平常出国吃饭人家不会有这个东西，那就是为了照顾中国客人，然后我一开始还很惊讶，放着这是贵国的习惯吗？不是，这是贵国的习惯，然后我 找这跟找爹妈似的，找组织一样， 找组织， 找组织，然后呢一坐下来还真的是立马人人就开始上网，然后我现在觉得很惊讶，就比如说北京有时候朋友吃饭，就吃着饭就大家不是看着对面，都是看着低着头看手机， 看着手机， 那干嘛呢？ 这是就是手机控制人类， 嗯、 现在就都是、所有的人都是低头看这个。 但这个问题是中国人比较严重，你比如说在海外比较少这样。 包括吃饭的时候，有时候挺奇怪的，你说大家约个吃饭，好久没见面了，看手机的时间如果多于大家互相彼此这个双目对视的时间， 那干嘛呢？ 那干嘛要去吃饭呢？自己吃自己的就完了。 对啊，就是啊，我也是搞不懂。然后真的是，而且我发现吃饭的时候，大伙就是你觉得这个人在你对面这他老低头看手机，你会觉得他好像同时在这又同时在另一个地方。就魂不守舍、 像你这种你的微博粉丝那么多、你不得也是天天随时随地的弄这个玩意儿吗？ 我还好，因为我是这么觉得，比如刚才说的，大家既然去吃饭了，那就是为了两个人花点时间，我这基本来讲手机除了它响，现在也基本不响的，我就扔在包里， 嗯， 基本都不拿出来。第二呢，如果要真是看这些散碎的东西，微博也好微信也好，你一天什么都不用干就已经过去了， 嗯， 我觉得这太浪费了，所以我的办法呢就限制一个时间，比如说我把自己的身体呢就当成狗一样训练，这个很规律，起来，比如我一般都是8点以前起来，起来上洗手间，就是开始进行排便活动，排便的时候开始这个看这个手机， 嗯， 但好有一个好处呢是你排便你也坚持不了太长，哪怕你没有变异了，但是你腿也坐不住了。你起来之后很， 可以。 你起来不麻吗？ 就起不来了，所以呢，两个小时有时候。 所以我会麻，所以最多也就看20分钟、15分钟，就这一天、 很规律。 一天就这么点儿，差不多这点时间。 规律。 嗯。 所以你看吧，像大家这么做的话，你刚刚讲到过年了，过年是什么？过年传统意义上讲，一家人亲友团聚。 但现在这个团聚，如果团聚在一起，过年我觉得是最核心、最不应该老看手机的时候。 是的， 起码头一两天就是应该跟着家人，因为尤其中国人现在四处飘荡， 嗯， 比如说到北京打工的时候都回家里头了，这时候你就好好看着你爹妈嘛。 是， 但这时候还在看手机，这个回家过年的整个意义就全变了。 他呢，从一个角度说，这些网站也好，这些网上能有的内容也好，他是拼命把自己变得很有趣，好像看着是比你爹妈有趣，就比你爹妈这张脸有趣，这是他工作嘛，要不然他没钱挣。第二呢，人呢现在也会因为长期看这些东西吧，你变得就有很像那个吃味精多了的菜似的，你慢慢对一些很平淡的东西，你心里会产生一种这种抑郁感。 对， 就是有时候过年的时候跟父母吃食，你可能聊了个半小时一小时，你我还刻意去问一些问题，你会发现我的兄弟姐妹已经觉得很无聊了，那些小孩就更觉得无聊了。 对， 他没有兴趣说，哎，爷爷奶奶是一种什么生活状态啊，他怎么花时间啊，对吧，他最近种的花怎么样啊，就是没好奇心了。 对别人的好奇心没有对手机的好奇心大。 对的，手机是往你灌，就是他拿一种这个标题党啊也等等，就像往你灌，让你产生这个，对，说 OK， 读下去读下去读下去。 对， 可是呢我老觉得，就像原来咱们为什么人要读书，人为什么要交流，为什么要跟亲人花时间，你要自己培养一点，唤起一点这个好奇心，我是这么看啊。多问几个问题，人家怎么生活的，烦不烦呀，开心不开心啊，什么地方开心啊，什么地方烦呀，对吧。 嗯， 我觉得过年可能还要多唤起一点过去的这种习惯。 你看现在那孩子什么地方烦，不让我玩 iPad 就烦。 对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我们节目这小编很迷冯唐的啊，这冯唐来做节目，你瞧，全是你的文摘， 是不是啊， 全是你的文摘。哎，我觉得 我感觉很欣慰。 哎，对， 有点于老师的状态了。 不，差一差， 笑起来有点像于老师， 你得学习， 对，好好学习。 这个我觉得他看他一些东西啊，我倒觉得他有些想法啊，就是跟我很跟我很能相通。比如说择一城而终老，就是说你喜欢住在什么地方？我原来也是说，我喜欢够复杂的城市。 嗯， 当然我也要闹中取静， 是 吧？但是呢。好像你比如说，哎，你说真到三亚，现在我有的朋友都干脆住三亚， 嗯， 我就觉得好像也单调了些。 是， 你是喜欢什么样的地方？ 我觉得呢，我还是喜欢，就像那个杂文里择一城而终老，就是还是喜欢能相对复杂的地方。 嗯， 关键人吧，特别是可能人跟人不一样，对于我来讲，我觉得不烦，不烦不意味着就是说每天都要见不同的人呀，每天都要做不同的事儿，而是说它的丰富程度呢，一大到你有很多选择，不见得去做，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它能有，而且不是很麻烦的就可以获取到，比如说去博物馆，比如说去个古玩城，比如说看一个这个前朝留下的东西，对吧，比如说甚至去个机场，然后这个两个小时飞机能飞到一个地方。我觉得第二呢，有可能还是跟我原来认为跟年龄关系，现在我觉得也不是。我觉得第二个还是要跟自己小时候的东西相对连得紧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避免老年痴呆症。我不知道各位 这有什么关系。 有一种很经典的说法，就是对老年痴呆症治愈最明显的就是他周围有他早年的生活的痕迹和东西。所以你看国外有一些养老院，有些病房长得很怪，就好像他原来的住家，而且还是倒推了四五十年、六七十年前的这住家，老箱子呀、老点心盒啊、老收音机啊什么之类的，为的就唤醒一些就是老年痴呆。你不用就用这种眼神看到我，就是人嘛， 挺有意思， 脑子都会有点萎缩的。过一阵啊，这个咱们已经是往下坡路走，就是脑子这个功能是往下坡路走。 你知道你说这个让我想起什么？有一个这个医学的实验，但是当然这个医学实验呢，有人说呀条件太复杂了，所以也有争议。 嗯， 可是他确实得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找了一帮老人，就今天的老头，然后呢给他们生活在，他们是1950年的时候，是他们的青年时代，完全生活在1950年的世界里，报纸照样送，就每天的1950年的报纸，让他们每天一切就是在小镇上，完全是他生活环境，电视啊，他看不见现在的一切，他有这个对照组， 于是发现这部分老人呢、啊、 年轻了， 种种指标返老还童， 是 他似乎就是人身体里有个呼唤，就是他就是停留在那个时候了。 是的是的，如果接下去说呢，就是对于我来讲，所以北京有诸多的不好，甚至雾霾比小时候要严重很多，我就想为什么我就不走呢，有条件咱可以去，对吧，海南租个小房， 对， 对吧，租了条船， 对 对吧，我前一阵也在伯克利也住了很久一段，其实也非常山清水秀的，下边一大学，这个据说是单位面积，就是那个伯克利山附近，是得诺贝尔奖金得主最 多的 一个地方。 那你应该多在那儿住住啊。 对啊，我就万一呢，万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呢，万一呢，对吧？这个要有梦想，万一实现呢？但是，一回到北京，就闻到那种一下飞机那种烤肉味儿，是吧？那种煤灰味儿，你会觉得哎呀好熟悉，就是你会觉得人忽然变得有活力，至少对于我，因为我小时候在北京长大，而且我现在住的地方呢，还就是小时候生那附近的 哪儿 五平方公里，垂杨柳嘛，鹿圈、马圈、广渠门外。 啊、 当时就是，你会觉得呢，这么反反复复的有些意象，这个包括土地，包括这个空气，包括周围的风物，虽然拆了很多，你还是觉得有护城河，有天坛，有龙须，有龙潭湖，等等呢，让你反反复复去体会什么是时间，什么是生命，这生命应该用来干什么，就感觉心里踏实一点，会不会？ 哎，他这个感觉挺有意思、你看啊，你在北京、我的大部分从小生活在北京的朋友 是 最后都是南离北京，可是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区别啊，可能我也只是一个个案、你说我从小生活在石家庄哈， 是， 但是我这么觉得，在我这个人身上啊，没有什么这个概念，就是你看，我不认故乡，不认老乡，不认同学， 六亲不认， 六亲不认，就是说，我这比如有时候勉强说实在话，那就是比如说，哪怕是当年中学的同学，不是说不好，而是真凑到一起，我会觉得，因为大家生活都不一样了，感兴趣的也不一样，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去大学就爱找老乡，哎，你河北的嘛，哎，找老乡，我那个时候就对这个很陌生，我说那我交朋友是性情之交，咱俩聊得来交朋友， 是 管你是哪儿的吗，所以比如说我跟你的心情，我要是住在这个伯克利啊，我就觉得哎，我是个那种乐不思蜀的人，我是啊在哪儿待着都懒都不想去，但是去了哪儿 就不想动就不想回来 、你看就好像我就没有这个根儿了，他这个很明显他还是有一个根的这种、 我也是，因为我去的地方太多，我小时候比如说我香港出生，但在台湾长大到十几岁又回香港、那我现在有时候也会，当然我每年还是会去很多次台北、但是我并不会有很强烈的觉得、哎呀我将来得回到这儿，或者回来之后好舒服，某种舒适跟亲切感是有、但是我也常常想，就到底什么地方才是我的家乡？什么地方？ 你台湾长大的吗？ 对啊，但是我也不太觉得我像台湾人了。什么地方才是我的故乡？或者什么地方像您这篇文章写的，我应该住在什么地方？来终老呢？我以前呢去旅行，去过很多山清水秀的地方，特别小镇啊什么。有时候是一片平原，什么都没有，就一个几个小农舍，觉得哎呀好舒服，晚上那个星星好明亮，夏天有萤火虫，多好多好。但是后来我想啊，我起码有一点跟你们两个选择是相似的，还是想选择住在稍微复杂的城市，但是也许是城市近郊，就可进可退。 是， 但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想安静。就我发现啊，你真的住到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啊，你不一定有住城里 静，心里反而不静了。 而且最烦的是什么？我们在如果有农村经验的，你就知道，就是你去一个很小的地方住下来，你人际关系更复杂。就是 啊， 人太少了。就你一个 就认识三个人，周围三个人， 就这些人， 这三个人恨不得想知道你十八辈子祖宗。 没错。而且村里头那种人际关系啊，就比如天天串门，东家长西家短。然后每天组合不一样，互相说，然后各种各样的想法很复杂，反而在大城市里面真是大隐隐于市， 是， 就你什么人都认识一大堆，但是你反而好躲。 对， 他这个你看，我有一个这个算是良师益友吧，嗯，一个画家，你也认识，刘丹老师啊，嗯，他在美国住过好多年，嗯，那最终他还是回北京来画画，嗯，哎，我就经常跟他说，我说我就喜欢在外国住，我说我就盼着我能在纽约住几年啊，嗯，后来他就跟我讲，他说你那儿啊就会觉得特别孤单，嗯，就是这举目无亲的感觉， 是， 我说我平常挺自闭的，我在北京我也待家里不出门啊，我说所以我觉得那儿没关系，哎，他给我讲一个概念，嗯，他说你比如说你在北京，嗯，其实呢你尽管不出门啊，嗯，但是你知道你熟悉的和你的好友啊，嗯，他们住在不超过10公里以内， 触手可及， 他们在你周围，嗯，你也许不找他们，嗯，但是他们在你周围， 是， 他说你真到了纽约，嗯，那真叫孤悬海外，就是你甚至会有荒凉的感觉，就是在那么样一个城市你一个人谁跟你都没关系。 没错，就像有一首诗，我忘了是谁写的了，但是诗意是这样的，说我走过你的楼，远远的向你招招手，也不见得见你，也不见得让你知道，嗯，我当然也不见得，有可能是初恋，有可能老情人，有可能是 OK， 比如说像咱们这样的朋友，说 OK， 也不是那人是不是在那儿自摸在看黄片呢，我向你招招手然后你想这傻在干什么呢，就招招手，其实你感觉很温暖。嗯，这个呢接着往下说呢，我觉得有两块，一个呢就从作家的角度，从小说家的角度，我觉得特别好玩的是什么呢，你一个场景，也可能北京变化太快了，在我长大的过程，过去这30年，一个场景你反反复复走，然后你体会这些变和不变，比如说东三环路，嗯，我原来去82中上学，就一直骑车从垂杨柳过双井，一直到白家庄，然后再骑回来，你发现 OK， 树种上了死了，然后春天了，柳絮这个柳枝垂下来，正好呢旁边有一个女同学跟你一块骑，她大致呢在那个时间就在那个街角这转回来，对吧，头发挺长，就跟柳絮似的，有时候这个你看看这个柳条跟那头发一块飘，然后你会觉得，哎，在你再骑车过去那天，哎，没有了，你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柳树可能也死了， 真好， 你会就是这些可能一点意义都没有的东西，但会你觉得好像就人来过一趟，我不知道我有说明白吗？ 你好像还是喜欢有归属感的， 可能是小时候安全感太少了吧，这种人我不知道，我就是反正觉得这种反而是有点意思，我喜欢知道每一个街角大概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来历。 你看你说这个诗，我就想起我看过这个北岛的一些东西，他在某种程度上他给自己一个身份叫做大概意思是漂泊者还是飘零者，就是他很多年就在国外这样 是 游荡，对吧，他好像到最后他甚至觉得诗人就应该是这样游荡着， 但是问题是他会到最后还要写陈门开啊， 对， 就他到最后 他回到北京， 对， 是吧， 他还是就算他回不来或者怎么样不回来定居，他还是要把他小时候长大认识那个北京在脑海里面把它构筑出来， 是， 对，你记得就北岛写的就是他多年之后回到北京那个诗，哎呦，我觉得有感情 的，啊，所以还是会的，但我跟你比较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都没有太强烈的故乡的那种牵扯， 对，我就觉得我是个无根的飘萍。 哎呦 你不能这么见着走入这良夜。 对对对，后面的女人看了这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当年促使我选择新闻工作，你知道有一个人的名字对我起了暗示作用， 邵飘萍。 没错。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过年你说实话你还有感觉吗？ 现在淡一点儿，但是呢我就这么说吧，小时候如果给10分，现在的那个年味儿呢，我自己觉得也就是6分吧，勉强及格。 而且我甚至在网上看到好多人把这个过年呢，当成煎熬， 当成负担， 就是这一个星期，很多人回家一个星期，这个星期难受的，哎，这就是包括你刚才讲的，就是我说的，哎，家里人之间很可以应该亲近。 是， 有些家庭我特别羡慕他们怎么老中青三代在一块儿就那么开心， 是， 但是也有的家庭啊不是没感情，而是没话讲， 对， 就是你好像女儿好一些， 你说会不会也是因为年岁大了，你看咱们小时候见朋友的时候有好多话要讲啊什么之类的，现在有时候见最好的朋友还好，一般的相对来说像外围一点的有时候你 比较容易沉默， 就扯淡，就 对吧， 就是 你也不念书了，他也不念书，假设啊这个说的那些新鲜事儿你在网上都看到了， 大家这个餐馆也来过好多次了，可能家里人也有这种问题，就是你父母都七八十岁了，咱都四五十岁了，回去之后谈哪些事儿，你也不可能再谈说 OK 你这早恋问题怎么办呢，对吧？ 对， 现在也不能老说这个你死前还有啥遗愿呀，也不知道说啥， 就只能是怀旧。 怀旧哈， 对，跟父母在一起，因为现在有时候，当然过年有很多时候很多义务， 是， 但是你看到家里老人一年一年老去， 是， 你开始想这么能过年还能有多少回， 是， 然后这时候就会怀旧起来， 没错，我现在是出于这种心情啊，跟我爸爸打听，我就发现他讲出好多，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这时候他全讲出来， 对，原来不愿意说的，不好意思说的，现在都说出来了， 对，没错， 到了一定岁数就。